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言不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三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云峰你好啊， 喂，陈燕平， 吓嗱，咁啊讲咗好耐啦，点样咧去推动香港嘅夜经济啦？咁啊，寻晚啊，就政府咧举行咗一个系香港夜缤纷嘅启动礼啦。咁当中咧，亦都系讲咗，譬如我哋嘅夜缤纷会有啲乜嘢做咧？嗱，简单嚟讲咧，其实就可以咁样去到概括嘅。咁咧，佢就总共咧系划分咗四大主题嘅，咁四大主题系乜嘢咧？就系、是、多元娱乐啦、海滨休闲啦、节日精彩啦、文化艺术咧呢四个嘅主题。咁啊喺入边咧，当然就有唔同嘅活动啦。譬如头先讲到话海滨休闲咧，就会喺譬如湾仔海滨啊、卑路乍湾海滨啊同埋观塘海滨咧做十几场嘅唔同嘅活动嘅。譬如有啲啊文创啊、表演啊等等咁样。咁另外就系喺一啲嘅即系文化艺术嗰方面。亦都会是艺术馆、科学馆、太空馆，亦都会是在定期的日子就延长开放时间，去到夜晚十点钟，讲的是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的。另外就是在餐饮那里，譬如兰桂坊部分食肆又会有些餐饮的优惠。此外就是有一些的食肆又会向旅客派发价值100元的餐饮消费券，鼓励旅客在夜晚6点钟之后在食肆和酒吧消费。除此之外，亦都有超过成80间的商场会举办各项的活动，譬如直播英超的赛事、杭州亚运，有餐饮消费的优惠，又会延长个营业时间，亦都有80%的戏院会提供一些夜场或者是尾场的购票优惠，票价就由35到60元不等嘅。咁另外，譬如喺啲街头上面啦，就譬如喺研究每庙街咧会提升个夜市氛围。咁其实庙街嗰啲商户亦都讲咧，就话佢系应该系大概11月打后啦，就会有啲即系新嘅提升庙街吸引力咧嘅一啲嘅措施咧系推出噶啦。咁除此之外，就系2024年嘅农历年宵市场啊，就会有翻干货翻嚟啦，就唔系净系咧系好似以往咁样即系卖。失货啦，咁嗱，当然啦，即系呢度听起上嚟就好多活动啦，咁但系我睇翻咧，佢嗰个举行时间咧，就系由九月中啦，去到咧系出年农历年为止嘅，即系大概系一个咁样嘅时间。咁而有啲嘅优惠咧，暂时睇起上嚟咧，似乎都系有一个嘅期限嘅、哦。林云峰听到头先，即系一个简单嘅。介绍，你觉得我哋呢个夜缤纷嘅活动可唔可以真系做到夜缤纷咧？ 嗱，呢个咧就我其实有一样嘢咧，就经常咧就觉得嚟主持完个节目八点后咧，如果约人去食饭咧，香港咧就好多地方咧出到去之后咧，你离开五台山咧，搵唔到几多地方咧，佢话九点钟已经咧就唔再截，即系截咗冇得食晚饭啦。嗱，咁呢样咧，我啊觉得会受惠嘅。而事实作为一个大都会咧，即系我哋嗰、那个即系整体一个城市嗰个活动咧，其实系可以多元多啲咧。咁今次加佢政府嘅，即系起码佢喺一个短时间咧嚟推出咧，即系咁多嘅一啲即系构思同埋联系啦。不过咧又咁讲，我都觉得有啲朋友都话好似唔够新意，即系啊，有啲咧系 舊調重彈啫咁樣。嗱，不過咁講，即係肯去做咧，就已經係好。咁我個人希望咧，有更加多一啲啊，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更加新元素？尤其是咧，俾年青人啊，都有一啲咧，即係佢哋更加年青活力嘅一啲活動喺即係傍晚晚上可以做到嘅。 嗱，你頭先講話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新元素喺入邊咧？咁其實咧，亦都尋日啊出席呢個夜繽紛嘅啟動禮嘅一啲議員咧，亦都有回應過嘅，因為即係尋日已經有一啲嘅聲音就話，喂，其實係舊活動嚟嘅，係咪即係對市民有吸引力咧？譬如舉個例，即係復辦大坑舞火龍咁樣，咁其實喺即係疫情之前，其實不嬲都已經有噶啦嚇。咁其他嗰啲咧，亦都廟街亦都係一貫有噶啦。咁而家就係講緊點樣將佢係變得更加有活力啫。咁但係咧，亦都飲食界嘅議員啊，張宇仁啊，佢都有咁嘅説法嘅。佢就話呢啲活動咧係停咗好耐嘅，包括埋咧今年嘅國慶煙花啦。咁所以咧，佢相信仍然是有足够的吸引力，是可以为维港两岸的食肆带来人流，形容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刚才也都有讲过，就是说究竟整个的夜缤纷是不是有一些即新的嘢可以提供到咧，咁大家亦都關注，喂，咁我哋嘅夜經濟到底係一個點樣嘅模式咧？咁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咧，尋日出席活動嘅時候咧，又有個咁樣嘅説法，佢就認為咧，香港發展夜經濟咧係難以靠成本去取勝嘅，應該咧係要有創新嘅思維，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即係近排都唔少嘅人士啊，係可能北上消費啦。咁佢就話咧，即係隨住香港同內地嘅交通变得方便，香港人去内地消费因为新鲜感、价格平和方便，但是香港就很难跟人去拼价格的。而商业竞争两个途径，一是就是价格，一是就是差异性，特别是创新。所以他就说，即都要看看香港有些发展夜经济有些什么可以吸引到外面的人，特别是一些内地没有的活动。 没错，我都很赞成。举一个例，游客是我们要吸引，包括内地来的游客。我自己都经常周末北上消费的，都是想找一些新鲜我未去过的地方。香港近这几年来海滨搞得很好的。这个我觉得今次是有在这方面去做多了一些活动在海滨，这个很好。另外一些新的文化区，好像西九文化区，又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设施、新的商场，这些都需要是即系特别促进嘅新鲜感嚟吸引游客，包括本地嘅消费。 嗱，电话号码18721啦。头先咧，听我哋即系大概简介咗啊，到底夜缤纷活动会有啲乜嘢内容啦？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另外咧，都好快地讲埋啦。其实交通上面咧都会有一啲嘅配合嘅。咁港铁咧，佢哋会提供一个咧叫做系即系由今个月嘅29号到11月23号，就叫有一个叫做玩嘢啲上嚟搭嘅优惠，就系、话如果佢系用一个已经连结咗 MTR Mobile 账户嘅成人八达通搭5次夜晚10:30之后出闸嘅车程咧，就可以获得咧1次嘅免费车票，每人咧最多咧系可以获得4次嘅。咁不过呢个都系有时限嘅，有埋交通配套，咁大家又会唔会出多啲夜街咧？18721可以同我哋倾倾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关注啊，究竟对于整个嘅，譬如餐饮业界会有啲乜嘢嘅帮助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嘅召集人林瑞华嘅。林瑞华你好， 你好， 系嗱，林瑞华，不如多少少集中咧，就系呢个夜缤纷活动咧，对于餐饮业界嘅影响啦。首先咧就系商场嘅商户，因为商场咧佢哋会延长营业时间啦，亦都同嗰啲商户系倾好，可能会有啲消费嘅优惠啦。你估计会唔会有机会带动到商场食肆嘅人流咧？ 我相信是点都会有正面帮助的，你始终有优惠啊，有延长时间，但是亦都同时亦都有不少行家同我反映，他们担心就是万一真的啲人都是习惯了8:00-9:00就吃完饭就走的时候，他延长了那段时间，其实可能那个赚的钱未必吸收到他那个成本。點解咁講？因為佢哋其實喺疫情之後咧，人工嘅成本真係上漲咗好多。咁如果你要啲員工 OT， 咁個成本其實都大嘅。咁嗰陣時，咁如果 都是哦，其實都是鼓吹谷唔到啲人啊，可能係九點十點後出嚟嘅話，咁未必會係見到嗰個成效咯。 嗯，但是譬如而家啲商场咧，佢哋又会直播英超赛事啦，同埋杭州嘅亚运啦，某程度上都应该可以留到啲人流嘅，会唔会咧？ 這个一定会嘅，都要睇下佢播几点钟嘅赛事啦。咁同埋我都，但系同埋最大部分都系喺商场咯，但系反而街铺嘅帮助我就睇唔到咯。 嗱，呢个正正亦都可能系一个值得探讨嘅问题嘅。其实如果商场佢嘅人流多咗、旺咗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带动到周边嘅其他一啲嘅食店或者系其他嘅营业者咧？ 其实唔会啊，因为其实商场同街铺系一个直接嘅竞争嚟，去咗商场嗰啲就唔会出条街，喺条街度嗰啲又唔会去商场。咁所以其实如果佢咁商场扯一啲人流咧。咁反而我哋會係啲街鋪會擔心，反而我哋嘅生意反而會淡薄咗，所以我都聽到有唔少嘅鋪頭都會趁住，因為嚟緊又係中秋同國慶假啦，咁可能趁呢段時間會推出一啲大啲嘅優惠去吸引啲顧客咯。 嗯，大啲嘅優惠意思係即係點？ 即係可能去到好似啱啱有間旺角有間海鮮菜館咁樣，佢十點後半價啊嘛。 嗯。 系啦，跟住我都聽到大部分都偏向做可能Happy Hour 啲嘢買一送一啊，然之後可能八折啊，咁你幾多點之後會有八折嘅優惠，都唔少，而家有唔少鋪頭做緊、嗯。 啊，咁樣想問一問你啊，林 Sir 話，你哋餐飲業界咧有冇再諗過啦？今次政府有咗個即係我當佢係叫做即係第一個好好嘅第一招啦。咁你哋有冇再諗一啲咩可以提議俾社會或者俾政府咧，去繼續為我哋餐飲業界咧，尤其是香港嘅美食天堂呢個咁嘅聲譽咧，係可以繼續再做功夫咧？ 其實我贊成政府即係。去搞呢個夜市，但係呢個夜市俾我哋感覺就係佢係一個好短期嘅，淨係播眼前呢一兩個月點樣去吹谷嗰個生意。咁但係而家其實嗰個結構問題就係香港少咗好多遊客或者商務客嚟香港，而本地嘅消費力亦都疲弱，或者好多已經人離開咗香港啊，或者佢哋轉去其他地北上消費咁樣。咁你點樣去令到一個成為一個特色，令到吸引到啲人？留在香港而不是我純粹我谷一谷谷完一陣之後就無以為繼，這個反而是我們會比較抗傷的東西。 嗯，是，即是那個可持續性到底是應該怎樣做法？ 是啊，還有即是好像以前Wine and Dine 那樣，即是那個美酒家巡禮那樣，其實是很受這個遊客歡迎的。但是好像現在這個那個大笪地咁樣啦，佢推出嚟太倉促啦。如果其實我好擔心一樣嘢就係，我到底啲遊客會唔會知道有件咁嘅嘢喺香港咧？咁同埋佢亦都，我覺得同埋選址上面佢亦都可以揾多啲唔同嘅地方，例如可能星光大道啊、旺角行人專用區啊呢啲，去嘗試下去做一啲唔同特色嘅夜市，同埋佢唔好淨係用懷舊香港情懷呢樣嘢。反而去集中是怎样去想吸引一些年轻人的市场，其实真正落夜市消费的一定是年轻人的。但是你叫一个年轻人会不会有兴趣去到湾仔海旁看英雄本色？ 咁但係譬如你讲到呢，即係湾仔海旁啊，或者係俾路炸湾海旁同埋观塘海旁嗰啲嘅活动啦，佢哋呢即係留意到佢哋都会比较多样化嘅，即係譬如话会有啲嘅文创啊，有啲嘅其他表演啊，又会有一啲嘅小食啊等等。咁你哋又觉得呢度又会唔会可以为餐饮业界呢创造咗商机呢？譬如佢个小食嘅部分又可唔可以令到即係譬如业界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到呢啲海濱活動咧？ 我覺得呢啲反而係會幫到啲初創公司製造到商機，同埋其實觀塘海濱都不嬲有啲，反而我哋真係間餐廳嘅，因為佢始終呢啲攤檔咧，佢牌照上係一個臨時食物製造廠牌咧，佢有好多限制嘅。咁我哋未必會真係做到我哋餐廳想做嘅嘢，或者做到嗰個宣傳咯。咁呢樣嘢，咁反而一啲大型嘅活動、大型嘅 event， 即係頭先所講嘅 Y&D， 先至會真係幫到我哋，真係一間餐。 餐廳點樣去做一啲泡沫一啲宣傳。 係林瑞華，另外想問下你啦，係喺呢啲咁嘅目標之下咧，你覺得人手啊，或者有冇其他嘅一啲挑戰咧，係需要去解決咧？即係因為我發覺內地咧有樣特色就係好多人嚟幫手 serve 你噶嘛，你去到餐飲係咪？ 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非常大嘅挑戰嚟。而家係香港個即係勞動人口個人工咧，其實真係非常之高。咁你咁你冇得同國內比嘅。咁佢我一個人等於國內四個人嘅人工，咁國內梗係可以揾多啲人去 serve 你啦。咁同埋我哋而家係我就算我肯俾呢嚿錢，都未必請到我哋啱心水，或者我哋係請到人。呢、這個先係我哋嘅問題癥結。咁我哋而家其實都擔心緊，即係可能我都會去參加唔同嘅活動咁樣，但係我都要去諗嘅就係、是，我揾唔揾到，我鋪頭又要人資源，我仲要再揾人喺出面度做，我揾唔揾到人？呢、這個係我諗每一個同行都喺度苦惱緊嘅問題。 啊，我又見到咧喺內地咧好多而家咧就無論點餐啦、或者用機械人啦、甚至即係送嘢嚟俾你啦、我哋會唔會都考慮依方面做多一啲嘅推動呢？ 其實香港有都已經開始做緊呢啲嘢，但係因為始終個成本比較高啦，喺而家呢個咁即係我哋可以話係寒冬時期咧，都唔係有咁多鋪頭有餘韌去做呢啲咁嘅投資咯。 嗯，咁或者可能咧就要政府或者有一啲機構咧都可以幫大家研發呢方面， 係啦，係。去幫助個業界發展咯。 林瑞華，整體而言咧，你覺得即係夜奔分記呢啲措施咧，可唔可以鼓勵到市民留港消費啊？特別佢見到佢有啲活動咧，都係針對即係五六日公眾假期嘅，得唔得咧？留唔留到人咧？你覺得？ 我覺得冇話留唔到嘅，但係係留到幾多，同埋我睇曬成即係唔同嘅商場優惠啊，佢係個吸引力，我覺得而家係未算大咯。即係你就算商場嗰啲，即係佢所謂嗰啲商場嗰啲優惠，其實都係好少。比起疫情時候海港城做嗰啲 coupon 優惠，係真係爭好遠嘅。 問多你一樣嘢，如果為後生仔而設啊，你覺得餐飲業咧有啲咩可以再吸引佢哋多啲咧？ 為後，我諗要諗一啲新，即係新啲嘅菜式啊，佢要去構思多啲唔同嘅嘢。除咗食之外，其實我仲要有其他 entertainment 去俾到啲客人咯。 嗯，好啊，要多元化。多谢晒你，林瑞华，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林瑞华咧系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嘅召集人，18723111打嚟发表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到访荃湾福来村，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听意见。他说落区期间进行家访，亦都到长者中心和伦理社区中心，了解长者和照顾者的日常生活和面对的问题。李家超说，上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长者和照顾者支援措施已经落实，例如恒常化社区服务券和照顾者津贴，亦都增加配额和津贴金额。当局即将会推出照顾者24小时电话热线，亦都会提供网站平台整合相关资讯提供支援，期间会加强宣传。连串香港夜缤纷活动昨日正式启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相信香港人有创新意念，好团结和好有巧，会不断添加元素，如果累积好的经验或者个别元素特别受欢迎，当局会做大做强，希望长时间不断推行。李家超又说，政府是活动的推动和统筹者，希望公众明白今次项目要令到社区经济活起来和动起来，需要每名参与者和营商者投入力量，团结一心，共同找到更好的方法，有信心可以搞活日间和夜间经济。海关在香港仔一带反走私检获1600只活龙虾，一批贵价食材和电子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100万元。海关说，昨晚大约9点半，几名男子在香港仔鱼市场的

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线的坏车呢已经离场了。龙尾有大消散都是去到丽景村，重复一次了，就是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线的坏车呢已经拖走了，龙尾去到丽景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在虎壁门口遇到被开除的郑经，故意装作同病相怜，令到郑经放下戒心。在周游鼓励之下，仲去举报，既重拾清白，亦都能够得到离职补偿，咁样可唔可以令到虎壁撤诉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日。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马景石。做这个节目呢，不敢讲有什么秘诀，当然要摆事实讲道理，腹有诗书气自华啦。 市民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我们等紧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大家对于咧即系夜缤纷嘅活动啊，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咁啊，林云峰电话旁边咧，我哋听听听众嘅睇法先。有位听众陈生喺度话，陈生你好， 系两位你好， 你好。 嗰啲官员咧，只要脚踏实地咧，唔好离地嘅话咧，我谂香港都仲有啲机会嘅，因为我哋东方之珠咧已经。塵埃已經即係日月無光㗎啦，已經有，同埋咧美食天堂、購物天堂一早已經冇咗㗎啦。我哋只不過你諗下，我哋食老本咧已經食曬㗎啦。我哋嘅香港咧，仲有一粒珠咧，仲 OK 嘅，就係兩岸嗰粒明珠，個夜景咧係依然係咁靚嘅。我琴日朝頭早嗰個去揸住嗰陣時候咧。即係睇一睇翻兩岸兩邊嘅話咧，其實真係好靚嘅。只要善用呢兩岸，仲可以吸引啲遊客，甚至香港啲市民都去行下嘅。嗱，點樣咧？我哋早，我諗你都好耐冇聽啦。早排咧，我哋特區政府咧成日話咩推廣水上的士，仲有冇推廣啊？冇啦。其實如果善用嘅話，兩岸嗱坐地鐵咧，譬如如果喺兩岸，譬如好似頭先講星光大道咁樣。但而家行星光大道冇嘢行嘅，你就整即係兩邊係做啲攤檔或者係特色嘅表演，譬如好似我哋成日推廣中國文化，譬如做大戲啊，或者小朋友即係實習下嗰邊啊咁樣，甚至到有啲文娛嘅，譬如歌唱啊或者之類嗰陣時候咧，吸引人啊，譬如啲甚至到喺個酒做一啲叫飲下酒啊、食下嘢啊、燒啊。你唔會嘈到人嘅，兩邊因為冇住宅嘅，甚至到去到，譬如我去完星光大道，我想過去行下，我可以坐水上的士過去都得嘅，咁亦都可以推廣我哋嘅夜色嘅美景嘅，都可以。 好多谢晒阿陈先生嘅睇法，点样尽量用好我哋嘅一啲嘅地理优势啦，维港嘅吸引嘅景致啦。多谢晒你啊，有李生，李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就其实今日亦都听到啲官去分享啦，搞呢个夜缤纷啦， 即係我個人嚟睇咧，佢哋所講嘅話咧，我哋真係完全就唔會失望嘅，因為對於佢講出嚟嘅嘢咧，即係唔會有太大期望。 嗯， 其實老實講，佢點搞？我哋諗一諗，我哋沙士嘅時候，2003年沙士一潭死水。 嗯， 咁啊有個政策叫做 SIPA 開放自由行，三個月之後就起死回生。当年唔知系阿唐英年好脚头啊，佢在财神爷三个月里边，你当时负资产跳楼热，好似好似跳海一样。咁你话三个月里边已经将个局面完全改变晒，而喺而家今天里边，而唔系冇游客啊，而经过三年里边嘅疫情嘅折磨嘅话，袋里边冇钱，咁你点搞？我出嚟要消费噶嘛？而家今日个官佢哋所讲。好似大家搞一啲活動去比賽咁啊！你搞捉唔捉到人啊？哪個好唔好睇啊？好唔好玩啊？喂，完全唔係喺經濟方面效益嚟睇嘅。 係，即係最緊要咧，阿李先生就認為最緊要搞活翻，即係大家嘅口袋有錢，咁就可以多啲消費。不過林雲峰亦都咁講咧，其實點解要搞夜市經濟咧？都係希望我哋嘅即係唔同嘅業界咧，都可以增加翻一啲嘅收入啫。 係，頭先陳生都講有道理咧。嗱，天時地利人和咧，起碼一個地利咧，適當咁利用我哋維港景色咧，這個獨有嘅。咁點樣能夠將嗰個咁美麗嘅即係夜晚黑嘅即係維多利亞港嘅結合埋我哋啲活動呢，就考我哋大家呢一齊做功夫嘅時候啦。 嗱，刚才呢我哋就同中小企嘅食店联盟啦去傾过呢，到底呢个夜缤纷活动啊，对于佢哋啲中小型嘅食店呢会起到啲乜嘢嘅效用啦。咁但係对于酒吧业界啊个影响又会系点样呢？电话旁边呢我哋亦都即刻请嚟就係香港酒吧业协会嘅理事陈庆㗎。陈庆你好。 Hey, hello, 你好，首先咧就系、是、今次睇到啦，譬如兰桂坊咁样啦吓，咁、部分食肆咧就会提供一啲餐饮优惠啊，同埋亦都会有音乐啊，同埋街头文化表演活动啊咁样。咁先讲嗰一带啦，会唔会有助带动翻系嗰区嘅一啲嘅酒吧生意咧？ 哦，咁呢個就一定有幫助嘅，因為坦白咁講，如果而家疫情後嘅蘭桂坊同疫情前2019年前比咧，個生意真係好誇張，起碼都下跌咗40%嘅，我目測都已經。咁啊，啲行家都反映翻，有啲唔止下跌咗40%嘅，因為你都見到條街係就算 weekend 星期五六號咧，都完全唔會有以前嘅景象出現嘅。咁我哋都當然聽到呢個消息係振奮嘅，咁啊，政府今次個速度同埋個效率都比較快啦。咁如果係真係吸引到啲遊客嚟，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其實香港而家真係唔會太多，即係冇乜叫好吸引嘅國際城市嚟到香港，或者可能有一啲類似好似某一啲亞洲地區，譬如泰國或者台灣咁，會有啲夜市啊、食街啊咁樣，係香港冇乜呢啲特色文化嘢吸引到嚟啊。咁啊，最近啊就講緊係嗰個兩隻鴨仔啦嚟咗香港啦，係咪？咁啊吸引咗啲遊客啦，咁啊就另外一樣就有啲國際活動，譬如好似啱啱八月完咗嗰個國際電音節 SO 泰國引入嚟嗰個啦，咁呢啲咪就係會吸引到一啲遊客嚟玩，然之後仲會留港消費多幾日咁嘅活動咯，係啊。 咁你如果酒吧業嚟講咧，你覺得係可以點樣咧？能夠趁住今次啦，政府有咁嘅推動啦，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咧？嗱，好似德國有慕尼黑嘅啤酒節啦，我又留意到近年香港都多咗一啲自己嘅生產嘅啤酒啊，會唔會呢啲都係有啲機遇，我哋嚟推動下你香港特色喺酒吧啊或者呢一啲方面嘅咧？ 嗱。呢啲就要好睇業界，因為呢如果你話三啤啊或者嗰個手工啤呢，其實呢個產業喺香港嚟講就未必可能同外國會比較到嘅，如果你講呢樣嘢。反而調返轉頭先我提及到啦，嗰啲咩啤酒節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叫做美酒佳餚節呢啲呢，就反而會有特色。咁但係宣傳方面可能就政府方面真係要大力多少少。咁業界方面其實好多都好配合㗎，都好踴躍參與，因為都想借呢啲機會呢去 宣傳一下啦，同埋佢會帶動到啲人流去派翻啲 coupon 係俾佢哋去完呢度仲可以再去翻自己嘅鋪頭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係會覺得其實即係最緊要嘅都係即係成個香港嘅經濟啊，同埋即係一啲叫做活動嘅宣傳，係講緊搞一啲叫比較特色，因為其實開翻關之後啦，即係我自己本人啦，都已經去揀，即係都頭嗰幾個月都每個月飛一次噶啦，都去 relax 下，去報復式消費咁樣樣。咁但係我揀地方去玩嘅時候，我都會特登去揀一啲，譬如泰國啊、台灣啊、甚至乎係一啲可能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呢啲，係講緊可能有啲係當地特色啊嘅會有啲可能食街啊、乜乜節啊或者係有啲特別嘢啊咁樣，我先會去嗰個國家咁樣樣咯。如果唔係，我就未必會係特別揀咯。咁多選擇嘅情況下，而香港我覺得而家就係缺少咗呢樣嘢咯。咁今次呢、這個政策出咗啦，咁啊搞活夜經濟，咁其實見到有啲係新嘅，有啲係舊嘅。咁我相信，如果你話喂，我哋會唔會係跟啲政策裏面有啲舊嘅係冇幫助咧？又未必嘅，但係宣傳方面可能要大力少少，或者可能加翻少少堅密嘢落去好啲咯。 嗱、如果咧你話講新啦，咁譬如而家佢就會用灣仔海旁啦、俾路炸灣嘅海濱長廊啦，同埋觀塘嘅海濱咧，舉行十幾項嘅活動。咁當然啦，即係呢一啲嘅海濱咧，過往都係有唔同嘅活動咧係有舉行緊嘅。咁但係譬如見到佢今次就系话有啲表演啊、文创活动啊、小卖摊位啊、地区特色啊、导赏咁样，咁呢啲又可唔可以对于周边地区嘅酒吧，譬如特别系湾仔一带，带嚟到连锁嘅效应咧？ 如果你問我呢少少都咁會有嘅。咁、但係呢嗰啲人已經喺嗰度飲飽食醉呢，其實你話再轉返去灣仔或者蘭桂坊嗰啲叫做酒吧區呢，我相信感覺上就幫助不太大嘅。咁但係對於香港嘅經濟振興呢同埋嗰個旅遊業嘅復甦發展呢，我就相信個直接受惠會比較高囉。係呀。咁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嘅睇法，經營咗咁多年酒吧呢，咁我會覺得如果係呢一啲嘅酒，即係如果真係想直接幫到業界咧，我諗最直接嘅方法就可能搞多啲一啲嘅叫做國際盛事啊，係啊，譬如咩欖球賽啊、電音節啊、音樂節啊呢啲，咁啲人就會好似上次 SO 咁樣，其實啲人完咗之後都會繼續轉去蘭桂坊繼續去 enjoy 個 party 啊， 冇錯，佢哋一定會散出嚟啦，然後去多啲附近嘅地方，咁啊益到我哋其他嘅， 對我哋酒吧業界就最直接幫助啦，係。咁、但係如果你話喂頭先嗰啲文化各方面嗰啲係對旅遊業有幫助咗，但係對於我哋夜市嚟講，就我感覺上就唔算有一個好直接大嘅幫助囉。係、 好啊，多謝曬你陳慶，唔該曬陳慶呢係香港酒吧業協會嘅理事嚟嘅。電話號碼18723，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我们讲一个之前都讲过几次的问题，就是字尾的 L 音，因为有听众问萧叔叔，他听到一个电视里面的人讲英文，他说 All I want to say is 那就个 O 和 I 中间呢听落去好似有少少唔系好同，因为佢自己本身讲嘅就 O I 咁样，而 all 咧其实系有个 L M A L L all 录埋个 L M， 咁所以楞埋后面嗰个响音开头嘅字 ，which is I 咧，我嗰个 all 嗰个 L M 就会楞埋落个 I 就变到 all I， so all I wanna say is， 大家跟我讲一次 all I。那个赖咧就好似姓赖嘅赖啦 ，OK？All I wanna say，all I wanna say，all I wanna say， 咁咧就好简单地做到呢个 L M 嘅连结啦。再俾多几个例子 ，All I can do for you is this，All I can do for you，All I can do for you，All I can say is that， 咁样。而读 all 呢个字本身。唔系后面楞住任何嘢嘅时候咧，我都要读埋个 LM 嘅，咁呢个就可能难少少啦。All, that's all, that will be all。咁呢个咧轻微有个 LM， 可能大家听得唔系好清楚，但系咧条脷尖都系会上翻佢嗰个位嘅就系、是、all 啦。 好，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哎呀，乜咁多蚊噶、啊？仲拍你唔死？ 世杰，你攞去啊！ 吓、 啊， 你俾生果皮我，咁啊唔系应该俾个蚊拍我咩？骆小姐， 上网睇过啦，果皮可以驱蚊噶。 冇咁简单，今个星期我请嚟驱蚊达人阿比，教你点样果皮变蚊香。 另外，陈家俊同瑞文就请到自然教育机构创办人 Melody 讲下城市生态。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乐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翻嚟啦。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云峰啊，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又揾嚟一位咧，即系一路都好关注，即系夜市经济到底应该点样搞嘅嘉宾咧，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有全国港澳研究会嘅成员，亦都系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胡欣威嘅。胡欣威你好， 阿威你好。 好。 每一位，首先想问啦，整体而言，你觉得呢个香港夜缤纷嘅活动个吸引力喺边咧，或者吸引性如何咧？ 咁做下好过唔做嘅，但系短期咯，止下咳咁样样咯，即系止咳咯。但系你话长期啲嘢冇，即系因为呢个系一个累积咗好多年出现嘅问题嚟嘅。咁大家点解会咁多人去深圳？其实就系。又要排隊，又要成得去，就一嚟價錢啦，二嚟即係有好多新鮮感啦。另外香港就係因為政府管得太犀利，咁咧你管到乜都冇曬，即係你霓虹光管，我哋細路仔街邊霓虹光管又冇曬啦。跟住話戲院，以前戲院咧一落戲院就好多小販啊、吉魚蛋啊、燒魷魚啊，即係好開心噶嘛，係咪？咁但係你而家政府人造色彩好濃厚咯，咁但係係咪真係好似？完咗之後會唔會能夠維持到呢？我就都有啲憂慮嘅。同埋有個問題，我哋大家要記得，呢兩日咧，日本有啲數據就係講佢嗰啲旅客數字咧，其實就已經去到八成，同埋佢哋本來都擔心即係中國遊客唔去嘅，但係其實原來好多中國遊客咧就係俾東南亞客咧就代替咗，東南亞係飆升嘅，即係譬如好似新加坡啊，甚至乎越南啊、印度啊，係多好多人去日本嘅。咁大家都知咧，去日本咧就有夜市又有，日市又有啦，即係24小時有得玩啦。啲人同埋去日本就去完一次就永遠都會去啊嘛，啲人。咁而家香港係咧，我有個感覺咧，就係我認識一啲內地朋友或者成咧，就嚟咗一次佢唔會再嚟噶啦，因為冇得嘢啊嘛。即係我哋嗱，我哋你去到東京有成千個場，博物館又多，即係百幾百個博物館。咁你香港得個幾個？咁香港其實嗰個係好薄，我哋啲錢啊擠曬落去起路，即係擠曬落嗰啲大工程。但係呢啲文化基建啊、藝術空間啊，嗱個西九又唔知搞緊乜，即係又太貴。你去 M 家買罐可樂都幾廿蚊，咁咧你就唔似，譬如你去新加坡個植物公園咧，平又有，貴又有，中價又有。咁但係香港唔係嘅喎，香港去親都係貴嘅喎。嗱，大家去大館，裡面啲餐廳全部都貴。咁所以蘭桂坊又貴嘅，所以你基本上咧，你唔做本地客，你唔做翻啲本地客咧。你本地客都做唔到，你點叫到啲遊客嚟咧？ 係嗱，阿胡欣威你就不嬲好關注即係香港嘅藝術文化嗰度啦。咁不如講講啦，就係譬如佢而家灣仔海濱啊、俾路曬灣海濱嗰啲咧，佢都會有啲文創活動啦。咁另外，譬如你頭先提過嘅一啲嘅藝術設施咧，佢亦都會有指定日子延長開放時間，同埋都會譬如海洋公園啊，同埋呢個迪士尼嗰啲咧，都會有一啲新嘅嘢咧去加以配合啦。咁你又覺得即係喺用文化去吸引嗰方面？头先所讲嘅内容够唔够，同埋仲有边方面系可以加强去发展到我哋嘅夜经济咧？ 咁都几有趣嘅，咪睇下啲市民或者啲旅客有咩反应咯。但系嗰个问题系一个生态问题嚟嘅，你唔可以靠短期咁样样咧。就算你谷得起，都系少少咯。我唔会觉得突然之间会好犀利咯。你琴日见到嗰个开幕仪式咧，就已经系。有啲尷尬嘅，你又得一隻獅子，你通常一對噶嘛，即係有好多嗰啲同埋我哋唔識得借力，譬如話而家咧盂蘭節， 咁你政府盂蘭節就係夜市啊嘛，老實講，就係一個民間，你唔接地氣咧，你淨係政府仲係用啲英文話吸引遊客嚟。但係啲遊客如果你要嚟咧，佢真係會嚟咯，你唔識吸引佢㗎。 嗯， 嚇、啊，因為你嗰度有麝香啊嘛，你好似威尼斯咁，你唔吸引佢，佢都自然去到爆，京都都係㗎。 好啊，威蘭我知。 香港使乜去吸客啫？以前香港唔使吸客。 好啊，嗱，你有好多好嘅諗法同建議啊。嗱，我想問多你一兩嘢。作為即係譬如話街道，我哋俾人哋可以出到嚟啊，咁啊步行街或者依啲咧，香港咧又即係好似咧就未曾認真推動得多，咁啊又或者仲今次有啲咩新嘅一啲建議，你會建議俾司長啊或者地區啊嚟搞旺佢咧，即係長遠啲嘢你講咗好多啦。 即係我覺得集中資源，即係集中嘅力量咧，就你應該幾個點係要做好佢嘅。第一，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咁大，佢應該變咗翻做大笪地，就唔好而家佢又種唔到樹啦。本來有五千棵樹都冇咗啦。西九文化區咧又遠離民居，嗰度就應該搞勁下去，就應該集中嗰度。然之後跟住你大館，跟住你政府，譬如廟街嗰啲咧。但你有個問題就係你食環署嗰要鬆啊嘛，你酒牌食肆牌，即係酒牌食肆牌同埋嗰啲娛樂牌咧，要諗啲計仔。同埋你政府你康文署啲牆都可以做噶，文化中心附近出面咁多戶外空間。譬如你食物車應該重新搞，就唔好搞啲百幾萬嘅，淘寶兩萬蚊就整到一件啦。我喺內地，我啱啱去完上海翻嚟，人哋嗰啲周街都係食物車，平貴都有廿萬，你去淘寶廿萬已經搞掂啦，又或者兩萬都有噶啦。咖啡又得，吉魚人板又得。而家香港係太拘緊啦，好多嘢。咁政府一拘緊咧，你就幾麻煩嘅而家。所以我就唔係我都欣賞我哋做嘅啊咁短時間。但是我覺得長遠嗰啲嘢你唔搞咧，就自吸嘅啫，都係嚇。 好，胡欣威，多謝曬你。咁啊，最主要咧，胡欣威就係認為要拆牆鬆綁啊。咁啊，胡欣威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嘅會員，亦都係進念二十面體嘅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嘅。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 N 先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巴士转车站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系较为车多，而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线系有坏车，龙尾系去到枣窑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区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慢车，龙尾到龙盘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碧园村系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咁啊，林文峰亦都有啲听众咧，想讲一讲咧关于夜市经济嘅意见嘅，即刻咧就听听先。关先生你好， 关生好， 系你好，你好，两位主持， 系请讲啊。 系我咁讲关于呢、這个大家集中喺维港两岸啊睇夜景啊，咁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咧就我都系做建筑嘅，咁啊做城市规划啦。咁亦都即系喺我哋做设计嚟讲，系讲点线面噶嘛。咁因為過分集中於一點，譬如尖東或者尖東海旁或者中環海旁咁啦，咁就諗唔到有線同埋面啦。咁若果我試下投石問路啦，或者拋啲引玉啦。若果我哋好似放煙花咁，有啲等船喺海中心係咪？ 嗯 等船咧可以 landing 喺上面咧，可以開 cocktail bar 啊，可以玩啊，可以做 busking 啊咁啦。咁香港好多等船噶嘛，等船未被善用嘅。咁你等船咧成为咧海中一条浮桥咧，咁你就可以打卡咧，另转就系九龙半岛，再另转咧就系香港岛，咁成个感觉咧系未有过嘅，香港人都未有过嘅呢种感觉。咁点解要吸引啲年轻人咧？就系、是、你未有过嘅玩法，未有过嘅打卡场景咧， 呢啲就吸引人啦。 好多谢晒啊，关先生意见吓，提咗啲新意思。黄先生你好，黄生请讲啊。 系 你好，黄生。 其实咧，十年前睇得邮轮码头建好嘅时候咧，咁啊，我试过跟个旅行团咧，黄昏啊上去睇，佢个空中花园嗰度好长噶。咁其实嚟讲咧，咁你喺最尾尾嗰度嘅，你可以开啲而家咩话酒吧又话冇地方啊，咁你咪开五六日开啲，即系叫做。譬如咩好聲音啊嗰啲表演啊，咁變咗嚟講，而家睇得咧郵輪碼頭公司嗰度都有條塞土巴士去呢個碼頭嘛。咁因為嚟講咧，佢由黃昏落日落開始已經可以睇到好靚嘅日落景啦。跟住就咁佢本身亦都有商場啊，成咁其實有啲郵輪有啲郵輪泊兩日嘅喎，因為其實郵輪如果泊咗喺度咧，佢船上面嘅酒吧係唔會開嘅。咁如果嗰啲遊客或者可以嚟都咁亦都或者可以請嗰啲郵輪上嗰啲人嚟表演都得㗎，即係互利互用。咁另外嚟講咧，就係話你因為佢個 terminal 咧有 free wifi， 因為我19年咧我試過喺嗰度住一晚，即係船停一晚。但我哋船上面啲酒吧係閂曬嘅，因為你一埋岸咧就冇嘅。咁變咗嚟講，你夜經濟又可以有遊客啊，又有本地人啊。即係點講咧？呢、這個地方唔係個個唔係，如果你唔去遊輪，你唔會去嗰度。 即係睇下點樣去發掘嗰度咧嘅發展夜經濟嘅潛力啦。多謝曬你先啊，黃先生嘅意見。嗱，關於夜經濟咧，即係當然大家都仲可以再繼續進一步嘅討論嘅，因為政府相信咧，亦都會同埋商界啦，同埋民間啦，都會陸續有唔同嘅活動咧推出嘅。 大家俾多啲意見。 係啦，咁不過林文峰呢個時間咧，我哋又不如關注一下咧一個健康嘅議題啦，就係有關於咧控煙嘅問題啦。因為政府咧就住控煙框架嘅諮詢咧，應該就會去到月尾嘅。咁而咧係日前啦，港大醫學院同護理學院啦，佢哋就嘅研究團隊咧就發表咗一啲嘅調查同埋建議嘅。咁當中咧，其中一項佢哋就係引述咗咧過去佢哋嘅一啲嘅大型調查，咁就發覺咧喺2019到2021年進行嘅大型調查就發現咧有77%嘅人咧係支持喺2030年或者之前咧係實施禁煙嘅。咁亦都話咧就有55%嘅煙民認為加税咧係可以增加戒煙嘅意欲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即刻請嚟就係香港大學基層醫療健康教研中心總監陳肇始嘅。陳肇始教授你好。 你好啊， 陈教授好啊， 你好，系陈教授， 你好， 你好。首先，不如好快地请教一下啦，就系、根据港大医学院嘅调查咧，就系55%嘅烟民就话加烟税咧系可以增加戒烟嘅意欲，而越年轻咧个意欲咧就越高，可唔可以先讲讲呢方面嘅发现啊？ 好啊，呢、這個咧都係一個我哋港大嘅一個政策研究嘅一個結果嚟嘅。咁我哋咧就係、有3000多名嘅煙民啦，係就訪問咗。咁咧就講咧，就如果咧係煙草價格上漲嘅話咧，有55% 嘅人咧都會係戒煙或者咧係減少一半嘅吸煙量嘅。咁事實上，如果我哋除咗話今次呢個嘅政策研究嘅結果咧，其實之前咧其實政府例如是都有曾經加煙税啦，其實每一次加煙税咧，我哋都會係去評估翻或者監察翻咧我哋嘅香港或者係政府啦，各個戒煙服務啊、戒煙熱線啊，有冇一個上升多人去打、多人係去想去戒煙。咁事實上亦都係發現咧，係每一次都係咧係會一定會上升嘅嚇，即係就會有多人咧就去想尋求戒煙服務嘅。 咁啊，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人士啦，佢哋就話咧，其實加煙税同吸煙率嘅下降咧係冇直接關係嘅。咁佢哋都即係引述咗一啲嘅數據啦。其實呢方面嘅說法，你哋自己有啲乜嘢嘅回應或者睇法咧？ 呢、這個我哋當然覺得係反對啦，因為其實呢個係即係唔係話淨係香港大學講嘅，其實呢個咧係有多年嘅數據啦。世界衛生組織亦都係有不同嘅文獻啊數據咧，都係顯示咧加煙税咧係最有效嘅一個幫助煙民戒煙嘅方法，亦都係我哋減低吸煙率嚇。而家政府咧係要喺2025年咧將吸煙率咧係減到去7.8%，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同埋係快捷嘅方法。 咁所以咧，我亦都唔知道，即係話其實講話其實加煙税同吸煙率下跌係冇關係，其實嗰個背後嗰個理論係喺邊度，同埋有啲咩數據支持咯。 嗯，另外呢亦都有即係一啲嘅其他學者啦，即係中大嘅學者啦，亦都有指出過一啲嘅資料嘅。佢哋就話即係加煙税喺降低吸煙率嘅效用上面呢，其實最主要係對於嗰啲未吸煙或者係啱啱吸煙冇幾耐嘅人士呢，個效用會比較高嘅。但係如果當佢煙齡越長嚟講呢，佢嗰個效用可能相對會降低嘅。嗱，你哋一路都有跟進即係呢方面嘅一啲嘅研究啦。咁但係你哋個研究同埋觀察又係點樣嘅咧？ 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戒煙咧，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啦。第一，第二咧，其實係有最即係好簡單嚟咁講咧，一定係有最少有兩步嘅。第一步咧就係我哋需要有一啲即係政策嘅工具啊，政策嘅配套咧，係去令到咧係市民咧係會係有個意欲去戒煙。咁而加煙税啊、擴大禁煙區啊、或者係有一啲嘅立法嘅一啲嘅政策咧，呢啲往往我哋每一次嘅監察都是会令到市民提高他戒烟意欲的。咁提高了戒烟意欲，当然有一些市民呢，他是可以是自己戒了啦，或者是很快戒了，但是亦都有部分市民他有这个意欲是需要帮助。咁呢個咧就係第二步啦，咁就係話戒煙服務。咁戒煙服務而戒煙服務而家香港其實都係有好多，但係咧我哋做咗好多喺香港大學做咗好多即係對照嘅試驗嘅研究咧，亦都係發現有一啲嘅戒煙嘅方法咧係特別有效，或者有啲嘅情況咧，我哋應該咧係將有效嘅方法咧係更加即係推而廣之，令到咧嗰個戒煙嘅人數咧係即係可以在短期内是能够增加，因为我们始终都是望着政府现在提出的这个目标，希望可以帮助到真的2025年是去到 7.8%。 陈教授想问你了，在戒烟服务方面呢，你们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呢？咁亦都会唔会鼓励私家医生啊参与喺呢一方面可以嚟提供资讯啊或者其他服务，你的建议是点呢？ 其實咧，而家戒煙服務咧都係多元化啦，已經。咁但係咧就乜嘢為之係最有效嘅戒煙服務，同埋喺乜嘢場景我哋提出呢啲戒煙服務，會令更多市民係戒煙啦。其中我哋都做好多呢啲即係對照試驗嘅研究，有一部分咧我哋就係喺醫院啊，喺病人佢已經係有病啦，需要去睇醫生或者係覆診或者去診所嗰啲係去即係我哋係用嗰個嘅機會咧一個就診的一個時機咧，係去幫佢戒煙。另外一啲咧，就係喺社區入邊，可能有啲煙民佢都係冇病嘅，但係咧佢亦都唔一定想戒煙嚇，因為吸煙咧係上癮。但係我哋亦都係有一啲不同嘅誘因咧，令到佢咧喺肯行出一步。咁所以我哋都發現咧，就話其實就診嘅機會咧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一個市民佢去睇醫生啊，佢去見護士啊、見牙醫啊、去睇中醫啊等等呢啲咧。其實如果個醫護人員咧能夠第一去了解到嗰個市民佢係咪一個煙民啦，第二就係如果佢了解咗之後咧，都會俾一啲最少俾一啲簡單嘅建議佢，就叫佢戒煙。而第三咧就係話去轉介佢，因為香港都有好多不同嘅戒煙服務啦。咁如果轉介咗佢，咁呢個成功率咧其實咧係比較高嘅。咁所以我都會係希望推動啦。我諗香港所有嘅醫護人員咧都可以喺而家政府有呢、這個嘅目標嘅時候咧，大家一齊都係幫手。咁大家幫手咧，其實都係會拯救生命，同埋咧係幫助我哋成個嘅即係市民嗰個嘅健康嘅。我打一個比喻啦嚇，即係香港咧有60,000個護士啦。如果每一個護士都幫一名嘅煙民戒煙嘅話咧，其實已經有60,000人咧係會戒咗煙啦。咁所以呢個咧係好即係好強嘅呢個力係。咁所以如果我哋大家醫護人員都能夠群策群力咧，呢個係好重要咯。 咁當然啦，即係喺公營嘅醫療機構上面咧，都可以透過政府嘅力度咧，等佢哋配合啦。咁但係私營嘅醫療體系上面，你覺得又可以點樣去請佢哋喺呢方面都加一把力咧？ 如果在私營服務上面呢，因為其實如果我們講回始終是醫護人員，無論他是公營或者是私營，那每一個醫護人員當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呢，我們一定呢都是我們的課程都有說就是這些公共衛生的問題啦，如果是吸煙是危害健康啦，還有怎樣危害法，其實每一個醫護人員呢都清晰的對於這些的整體的情況，所以無論他在公營或者是私營的時候呢，其實都會是即是可以去做這件事啦。我亦都打一個比喻啦，因為呢例如好似牙醫，咁就係好多都係喺私營服務嘅。咁如果係食煙嘅人士呢，多數呢我諗我相信呢牙醫呢都會即刻好快睇得出嘅。咁就如果牙醫都會係可以幫手講一聲，佢知道佢係一個煙民嘅時候，就話都勸佢戒煙呢，咁呢個亦都係好有效啊。我哋大家每年都會去洗牙啊，去有機會都會睇牙。咁所以我諗私營都有好多空間呢係可以幫手囉。 講到誘因上面呢，即係誘因戒煙上面呢，其實針對唔同嘅煙齡嘅人士呢，係咪需要有一啲唔同嘅誘因或者唔同嘅做法去幫佢哋戒煙啊？ 其實係嘅，我哋多年嘅研究呢都會顯示呢，唔同嘅年齡啦，唔同嘅背景啦，或者係唔同嘅煙齡啊、煙癮嘅情況咧，都會有啲針對性嘅方法嘅。甚至乎有啲唔同嘅職業咧，其實都會有啲針對性嘅方法。好似我哋香港大學有個青少年戒煙熱線咧，咁就主要係針對青少年嘅。咁我哋青少年嘅做法當然咧，青少年唔一定係要好囉嗦咁同佢講啦。咁但係咧，你係捉到佢有啲嘅誘因，例如啊，青少年佢好中意做運動嘅，咁佢食咗煙，佢根本覺得做運動都唔夠氣。咁我哋就從嗰度咧，就向佢輔導啦，同埋咧大家係傾呢個議題，咁啊令到佢即係都會係對於戒煙嗰個意欲咧提高咯。 系嗱，你哋护理学院咧都会做一项为期两年嘅研究啦，就主要系招募一啲住喺公屋或者㓥房嘅吸烟嘅父亲咧，帮佢哋戒烟嘅。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会特别针对呢一班嘅人士咧？ 系啊，因为咧其实亦都系我哋香港大学有研究咧，都显示咧而家香港嘅即系小学生咧，即系话小朋友咧，其实有三成咧都会喺屋企咧系会吸入二手烟啦。而如果我哋睇翻咧，就话即系喺屋企或者喺外边吸入二手烟咧，其实嗰、那个即系数据达到咧系差唔多六成三嘅。咁呢个其实听到都觉得啊，真系好嚴重啊！呢、這個問題，咁所以咧，我就設計咗一個嘅研究啦。咁呢個研究咧，就主要都係針對無煙家庭啦。大家為咗小朋友，如果呢個小朋友吸入二手煙嘅情況係咁嚴重嘅話咧，我哋都希望幫佢爸爸戒煙啦，幫媽媽咧亦都係點樣保護小朋友，同埋媽媽咧亦都可以支持爸爸戒煙啦。至於小朋友嘅話咧，我哋都會同佢做啲即係身體嘅檢查，例如係將就驗一驗佢個口水嘅即係可滴靈啦，然之後咧就亦都睇睇佢嗰個身體嘅情況，咁整體咧就希望達到無煙家庭。我哋亦都係會喺佢屋企咧，當然係部分啦，未必一定全部，同埋都一定佢要同意先得啦。擺一個即係機啦，會睇一睇佢嗰個空氣嗰個質素啦嚇，那個 PM2.5 咧係點樣嚇，咁然之後將呢啲資料咧，其實都話翻俾爸爸媽媽聽，希望咧佢可以成功戒煙咯。 好啊，多谢晒你，陈肇始教授，倾到呢度，唔该晒， 系 麻烦你，拜拜吓。陈肇始系香港大学基层医疗健康教研中心嘅总监嚟嘅，1872311，戒烟问题有咩睇法？打嚟倾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政府咧就住控烟蓝图嘅咨询咧，将会喺今个月底届满啦。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特别就系譬如头先讲过啦，喺一啲嘅戒烟服务上面啊，你觉得即系有冇一啲嘅地方需要增强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实际上，林云峰而家咧，其实即系当然政府同埋即系好多嘅一啲非政府机构咧都有提供啊唔同嘅戒烟服务咧俾市民啦，咁但系即系究竟啲市民系咪可以即系愿意主动地去接触呢啲嘅戒烟服务，同埋就系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进一步嘅加强咧？這个可能系咪需要同禁烟嘅蓝图相辅相成咧？嗱，因为如果你话禁烟，你要依家一班即系吸紧烟嘅烟民即系唔好食，咁即系佢要戒烟啦。咁但系，正如头先所讲，即系有啲咩诱因啊，系令到佢哋系唔食或者系使用到个戒烟服务，达至到即系完全戒甩呢个效果咧？ 系啦，咁亦都咧，即系有提议咧，呢个无烟香港咧，喺2030年咧去达到。 呢个系港大嘅建议嚟嘅。 冇错啦，佢哋呢个建议，咁又大家点睇咧？吓？ 1872311，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你好啊， 系你好，有咩睇法啊？ 咁其实我觉得政府咧可以邀请啲基督教机构咧一齐合作咧，去帮助市民戒烟嘅。其实以前即系过去几十年咧，好多基督教机构咧福音戒毒都得啦，戒毒都得，你谂下，咁所以戒烟咧更加容易啦。咁其实好多烟民咧，其实系。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其实不是不想硬是戒不到，即需要有些人帮助他们了解他们、为什么你不开心啊，你吃烟是因为你不开心、不开心其实很多方式去舒缓个情绪压力的、可以用其他方法，不一定要吃烟的，即是了解一下他有什么不开心，辅导的情绪是做更加紧要，我觉得这一方面基督教机构最有心机做的了，其实即很有耐性的，真的即佢会了解你啊，点解唔开心啊？即系揾出个源头咯。即系你搞掂咗个源头，就容易做好多啦嘛。 好啊，多谢晒黄小姐啊，系咪一个方法咧？ 系啊，加入呢个朋友同埋或者身边嘅家人啊，甚至教友嘅力量，呢个都系好提议噶。 咁不过即系除此之外咧，如果讲到成个嘅禁烟或者控烟嘅策略咧，如果系尽量减少咗，譬如佢哋可以吸烟嘅地方，呢、這个又会唔会有帮助咧？嗱，其实咧喺政府嗰份嘅控烟文件咧，亦都有提出嘅，就系话扩大一啲禁烟范围咧，去到人流高而又冇办法咧避开二手烟嘅地方，譬如系一啲行人天桥啊，或者系公共交通候车区啊，又或者系公众经常出入嘅附近嘅范围啊，譬如学校啊，同埋医院啊等等，咁亦都话咧会探讨咧系咪禁止俗称火车头嘅行为，即系一边行咧就一路咁样食烟，咁同埋亦都要调高咧吸烟相关罪行嘅定额罚款啦，去到3000或者5000蚊嘅，咁呢个就系即系之前政府提出嚟嗰份嘅文件咧，其中一啲要咨询嘅地方啦。咁不过之前咧喺发表呢份文件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探讨过噶啦，即系所谓火车头嘅行为，边行路边吸烟，咁究竟系咪真系咁容易去做到可以咁样去到禁法咧吓？咁同埋亦都嗰阵时都有一啲嘅人士有疑问啦。咁如果边行路边食烟就唔得，咁但系我可能系咪即系企喺一啲叫做即系垃圾桶附近啦，之前咪试过嘅，即系都有唔少人围喺嗰啲地方嘅，去到吸烟，咁系咪即系嗰啲行为又可以容许咧？咁喺个概念上面或者喺成个政策上嘅一致性，咁呢度又点样理解咧？吓， 咁啊，其实咧有阵时我哋去内地消费咧，我啊最怕咧入去啲洗手间，唔知点解咧啲洗手间里边咧就最多咧即系啲烟味焗晒喺里边嘅。嗱咁啊，同樣地咧，即係個場所嗰方面點樣嚟？我哋作為一個即係依方面嘅監控咧，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值得討論的地方。 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仲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小朋友都係社區嘅重要一員，不過佢哋嘅聲音好多時都會被忽視。有團體設立平台，引導同培養佢哋關心社區，提出意見。推动和改善社区发展。 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关注团体同代表，同主持叶振东同新秀一起倾下儿童权利。 周末午夜场，1982年作品《倚天屠龙记》，金庸原著。 点解你要逼死阿爹啊？系边个逼死我阿爹嘅？ 杨丽仙饰演少年张无忌。 你千祈唔好心急报仇，要慢慢咁等，但系唔可以放过任何一个。 何锦华饰演殷素素。周末午夜场之《倚天屠龙记》，星期六深夜2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云峰讲翻即系港大咧，佢哋嘅禁烟嘅建议啦，咁其实咧可以话系比起政府咧嘅建议咧系更加进取嘅。嗱，因为咧政府佢个目标就系2025年啦，将个吸烟率咧降到去7.8%嘅。咁但系咧，如果以港大咧佢哋嘅建议啊，佢哋就系话系首先喺2024年咧就要将烟税提高到75%，并且系制定去到2029年咧进一步加烟税嘅机制啦。咁然之后咧就2025年要达至到政府将吸烟率降到系7.8%嘅目标嘅。咁但系咧再进一步降低个吸烟率系点样咧？佢哋就话2027年咧要将个吸烟率咧降到去5%。2029年就要将吸烟率降到去3%，咁啊，2030年就要成为一个无烟香港。其实喺嗰日嘅即系佢哋嘅记者会上面啦，亦都被问到啊，你而家即系距离2030年都系大概6年零多嘅啫嘛。咁如果你要系6年零之内就令到香港成为成个无烟香港，咁实际上会唔会系一个比较？即有难度的目标呢？ 没错，咁亦都另外呢亦都有呢个调查呢，就是我哋啲年轻人学生呢即使用而家所谓电子烟呢亦都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咁呢方面呢亦都系我哋系咪社会都要再更加去面对讨论呢一方面嘅情况呢？ 嗱，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另外嘅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张勇邦啊，张勇邦校长你好。 你好， 張校長。 張校長，你哋今日咧就即係學界都有一個嘅發布嘅，都係關於咧控煙上面你哋嘅睇法嘅。你哋對有乜嘢嘅回應啊？對於政府嘅控煙諮詢？ 基本上學界即係今日我哋都係有11个校長會議會嘅主席同埋代表出席啦。咁其實我哋一致都支持政府今次呢個加強控煙嘅措施，咁咧就當然我哋有啲特別係學界一啲重點嘅支持嘅位置啦，咁我哋都一一即係喺記者會裏邊大家都會表述咗噶啦。 咁你哋個具體而言啊？即因为那份的控烟策略文件呢都关于很多东西的嘛，譬如有提高烟税啦，亦都有限制向指定年龄层的人士出售和提供烟草产品啦，亦都譬如要引入一些更加有效的打击的吸烟措施啦。咁亦都包括呢我哋刚才我同林云峰谈过的就是扩大禁烟的范围。特别在扩大禁烟范围上面你哋有冇啲乜嘢嘅倡议呢？ 其实在擴大嗰个禁烟范围，我哋非常支持嘅。特别系咧学校好简单，我哋嘅学生，我哋嘅学校嘅附近，即系学校门以外嘅范围。呢个点解咁提咧？好多时候小学同幼稚园都会好多家长聚集去接翻学放学嘅。咁呢个如果系嗰个范围以外，即系学校范围以外都要成为一个禁烟区，咁就避免咗有啲个别嘅抽烟人士同嗰啲不吸烟嘅同学家长或者系接放学嘅人士周埋一齐，即系去干扰，亦都系即系影响到人嘅健康。另外就系我哋学生翻学放学，就系放学后，又特别系有啲中学生，佢哋去附近嘅即系啲空，就算系空地或者系即系高，我就系开放呢个空间都好啦。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举例，游乐场啊，这个 K 球場啊附近側邊，如果你冇一個禁煙區一個範圍咧，咁嗰啲抽煙人士嗰個煙就一樣會係影響到嗰啲度玩緊嘅小朋友啊，或者係打波嘅學生。咁玩緊同埋打波其實都廢氣量都係相當大。咁而嗰啲二手煙咧，就直接會影響到我哋嗰啲嘅學生。咁我哋當然咧，除咗學校以外，我哋覺得相關嘅場所我哋都支持嘅，有特別係嗰啲嘅院舍啊，或者係一啲嘅有需要嘅人士嘅日間管理中心啊，嗰啲我覺得都係一定都要喺佢個範圍，都係屬於嗰個禁煙區咯。 嗱，而家咧，我哋睇翻啦，根據而家嘅吸煙公眾衛生條例啦，其實我哋列為禁煙區嘅地點咧都唔少嘅，譬如就係室內啦，室內都包括好地方啦，譬如食肆啊、工作間啊、辦公室啊、室內嘅公眾地方啊、行人天橋啊，咁啊，同埋譬如一啲嘅安老院啊、治療中心啊、共用宿舍啊，甚至係一啲灑落嘅地方啦。而室外咧，譬如係啲幼兒中心、學校都係全部禁煙嘅，啲電影院啊、醫院啊，嗰啲都系禁烟，同埋康文署咧所管理嘅公众游乐场地咧都系禁烟，不过入边就都系唔包括场内嘅指定禁烟区。咁即系我想请问，即系你哋头先讲嗰个禁烟个范围，譬如如果系讲紧一啲公众游乐场地咧，系咪即系话应该就系所有嘅地方就全部都系禁晒烟，唔可以再有任何嘅一啲指定嘅吸烟区啊？系咪啊？ 指定吸煙區係另一個話題嚟嘅。我先講，正話講啦，即係學校無論係學校嘅附近幼稚園，或者係舉例有啲嘅屋苑嘅籃球場，我就親身經過經歷。咁裏面咧一個籠咁嘅啫，即係佢裏面係康文署或者係有啲屋苑嘅負責啊，或者係房屋署唔定啦，即係去管理。咁佢裏面梗係唔會吸煙啦，即係呢個係限定咁限制噶嘛。咁但係外邊咧喺呢個設施網以外，即係圍住嗰個籃球場外邊，佢就可以抽煙㗎喇。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講係要，凡係會影響到一啲正常人士嘅大部分正常我哋康樂嘅設施以外嗰啲範圍，其實都應該係留為嗰個禁煙區啦。即係我哋睇到無論係影響我哋嘅年輕嘅學生，或者係甚至一般嘅市民都係。咁另外就講話即係我哋吸煙或者禁煙嘅地方，其實都唔單止啦。我哋與會嘅校長代表都表達咗，其實好多嘅只話你講好多係列入咗，但係好多不足嘅地方。舉例周日有時喺呢個崇光百貨公司出面一攔嘅巴士站，唔會係呢、這個禁煙範圍啦。咁所以好多巴士站咧，除咗呢啲十幾個我哋知道嗰個總站係列為禁煙區之外，其他所有嘅巴士站都唔係嘅噃。咁你呢個已經落後於澳門好多好多年㗎啦。咁其實點解唔可以去做到呢樣嘢咧？咁呢個係我哋需要檢視咯。 林文峰， 咁張校長，另外我哋雖然知道咧吸電子煙嗰個率咧，由以前咧就跌到去一个咧即系个位数字，但系中学生嘅吸烟率咧就反而增加咗0.3%。 呢个系根据2022年嘅过去嘅一啲调查。 咁嗱，你哋点睇即系呢个咁嘅情况，同埋喺学界方面又点样嚟针对，有冇咩建议咧？ 冇错冇错，呢个非常担心啦。即系旧年，即系对上我哋2018年咧，就曾经做过一个記者會，亦都係希望政府就全力去禁電子煙加熱煙嘅。咁嗱，法例都舊年實施咗啦，但係點解即係仍然即係成年啦，仍然街上我哋仍然都見到好多食電子煙嘅人咧。理論上禁賣，咁佢手頭上嘅貨，我哋叫係咪都應該虛耗嘅咧？咁其實呢個我哋好擔心，就我哋都知道好多消息資料顯示咧。可以網購啦，可以可能非法咁運咗入嚟，即係都可能類似走私嘅情況。咁我諗要加強呢個執法不特止。其實呢、這個因為電子煙咧，我隱蔽性好高，我哋特別係學校好難去把關，因為煙仔傳統煙仔好容易揾，好易揾。但係電子煙咧，可以係一支原子筆咁嘅樣啦 ，USB 咁樣，好 cyber， 好即係好時尚，好吸引嘅。咁於是呢個外形已經係揸住好似俾到一啲年輕嘅學生覺得係會唔會好時尚，好有型咧？那個誘惑。另外啲煙嗰啲味道咧，就即係。 非常多嘅。咁我哋點解亦都係同意政府一定要禁嗰、那個即係有味嘅煙，有味好可以。嗯哇！細路仔佢嘅朱古力味啊，士多啤梨味啊，水果味，好多味道。於是你冚過咗嗰啲難以往傳統煙嘅啲難聞嘅味，或者係難以接受嘅味道。咁於是咪影響到啲中學生咯。嗱，其實呢樣嘢係非常之嚴重。你啲有害物質，而家電子煙嗰啲嘅物質更加難以去統計或者係去研究。咁所以我哋希望呢、這個。實施咗呢、這個禁呢個電子煙之後，其實禁賣禁運冇用啊，應該係咪考慮禁食？禁食呢一食你就其實呢個非法嘅嘢，點解你仲可以喺街頭嗰度食咧？係嘛？即係呢個我諗係要杜絕咗毒害到我哋嘅年輕嘅學生嘅好重要一環咯。 係好啊，多謝曬張勇邦校長，唔該你。張勇邦校長咧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嚟嘅。嗱，剛才咧所引述嘅調查啦，其實就係食衞局啊，係委託咧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喺2020年嘅12月到2021年嘅12月咧，向大概27,000個嘅中一到中六學生咧發問卷嘅。咁啊，發現咧中學生用電子煙嘅比例咧係1.1%，比較喺2018到2019年嘅0.8%咧係上升嘅。不過亦都補充翻啦，其實咧政府咧係由2022年嘅4月30日起咧，已經係禁止咗進口啦、製造啦、售賣啦、分發啦，同埋宣傳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咧呢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嘅。咁不過咧喺今年較早之前咧，亦都係修例啦，係容許咧做轉運嘅。咁啊，1872311有位聽眾咧，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系你好， 有咩睇法啊，李生？ 系嗱，想一个吸烟行为唔出现咧，除咗系严禁之外咧，即系喺我分两 part 讲啊。第一 part 咧就系话，你个禁嗰个策略系点咧？会唔会系香港有个版图？我哋即系好似特首话斋，以目标为本。当我目标个版图我约定咗几多年之内，即系系。个扩大嗰个禁吸烟区去到几时达到呢个目的咁吓，即系有一个长远嘅版图啦。另外，除咗系禁之外咧，原来咧我哋觉得即系嗰阵时喺2000年之前已经讲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讲咧，就系话2000年之后啲人咧好多疾病咧唔系源于呢、這个即系个咩啊？我唔識講，係源於對健康常識嘅唔認識啊！即係我覺得個教育啊，健康教育係好重要，係成個佢會影響曬我哋成個醫療系統嘅運作噶。 嗯， 即係全民健康，我哋冇大力去推行健康教育，冇大力推行。我記得以前曾經有個啦，譬如曾經有啲圖片係顯示出嚟就話。影一啲癌症、肺癌嘅患者，咁啲人又可能话：哎呀，好核突啦，唔好再影出嚟。 不过而家咧，其实系李先生，即系其实喺啲烟包上面咧，都有好多一啲比较系带有警告嘅字眼啊，或者系警告嘅图片嘅。咁但系都知道嘅，李先生咧就系觉得应该喺个宣传上面咧，去健康教育上面做多啲。多谢你，李先生嘅意见嘅。嗱，咁啊，林文峰，不如咧，我哋喺7:30新闻之后啊，又关注一下另一个议题啊，就系酒吧嗱，因为酒吧咧，而家如果去满60岁嘅家属同埋退休员工咧，佢哋系可以免费去搭车嘅。咁但系咧，佢近日就要求咧系要求呢啲嘅人士就改用乐游卡咧去享用一个免费嘅乘车优惠，即系先咧垫资咗2元，再咧就俾酒吧去退翻嚟嘅。咁呢个就引起咗工会。会嘅不满啦，咁同埋咧，质疑到涉及到私隐嘅问题啦，咁啊，1872311，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荃湾福来村，就7施政报告听意见。 他說落區期間曾經家訪，亦到訪長者中心和鄰里社區中心，了解長者和照顧者的日常生活和面對的問題。他說當局的政策是每區長遠來講至少有 5% 地區資源用於照顧當區社福需要。他又說上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的長者和照顧者支援措施已經落實，例如恆常化社區服務券和照顧者津貼，亦增加配額和津貼金額。當局亦即將推出照顧者24小時電話熱線，亦會提供網站平台整合相關資訊，提供支援。停辦五年的國慶煙花匯演今年復辦，12日晚上9點在維多利亞港上空上演。今次煙花匯演將歷時23分鐘，由3艘等船和6艘小浮船在9個發放點合共發放31,888枚煙花，匯演分8幕，第五幕出現的彩色繡球煙花是首次在本港展示，市民在尖沙咀、半山、中區、灣仔、銅鑼灣和紅磡繞道等多處地方都可以觀賞到煙花。煙花匯演整體預算開支約1,800萬。匯演製作負責人說，活動在夜經濟發揮好重大功能，屆時維港兩岸聚集大批觀眾，相信很多酒店和食肆受惠。政府推出連串香港夜繽紛活動，將在中秋節前後陸續推出，橫跨國慶、聖誕和新年，直至明年初。有廟街商會說，已經和多個政府部門接觸，準備11日開始在廟街籌辦為期4個月的美食嘉年華，售賣來自不同國家的美食，預計將會設大約20個攤檔，商戶不需要繳付租金，變相可以較便宜價錢售賣美食。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訪港的日韓等海外旅客恢復速度較內地旅客慢，相信連串活動有利旅遊業界部署宣傳推廣。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將在9月16日至10月30日舉行萬聖節主題活動，是入境旅遊恢復後首個萬聖節活動，亦是政府開展的香港夜繽紛活動之一。活動期間，部分日子樂園會延長開放到晚上9點。活動包括邀請賓客以萬聖節為主題打扮進入園內的舞會場地，欣賞得獎原創歌舞匯演，體驗怪誕大餐等活動。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6-29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九點半。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 N 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往粉岭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龙尾系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而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咧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运头塘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启瑞出口。现时启德隧道往尖沙咀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和去荃湾龙尾去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干诺道中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是车多繁忙，咁龙尾是接近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九龙区 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系慢车，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系车多，龙尾到御港湾。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慢车，龙尾系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而太子道西往旺角方向，加道里道至到喇沙利道一段咧系车多噶。而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系去到牛头角下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扫管笏；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慢车，龙尾系去到福亨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日。 大家好，我是米克，做广东广西的主持，最重要好玩啦、啊。夜妈妈做知识普及的节目，如果仲唔够好玩，咪瞓晒。 市民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才计划，我哋等紧你。 国剧830， 谭建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啊、我而家正式咁邀请你成为公司嘅合伙人、 啊、 兼技术部总监。 哇！系啊，恭喜啊！ 受宠若惊嘅周游系咪真系称职做技术总监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茶饭一家。第25集，十八禁。 大姐夫有冇忘情水或者解胃茶？ 有啊，药方如下：两前释怀，三前放下，仲有一两宽心，最重要后下一个新男友。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嗱，林云峰刚才你有讲过啦，九巴咧佢原本咧就系年满60岁嘅员工啦，吓60到64岁嘅合资格嘅退休员工啦，同埋家属咧系享有一个免费嘅乘车安排嘅。咁但系佢哋而家就话会改咗个做法咧，就系要想佢哋系用落油卡嘅，咁变相就系垫资咗$2啦，然之后咧就九巴就退翻啲钱俾佢哋。咁但系当然同时间咧，九巴亦都可以获得政府嘅俾落油卡嘅持有人啦嘅交通补贴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主任黎兆聪啊，黎兆聪你好， 你好， 系我想问，简单嚟讲，其实呢个措施系咪已经实行紧噶啦？ 暂时未实施，佢只系出咗佢嘅内部通告，跟住未同工会协商，谂住就去做一个改动我哋原有福利嘅免费乘车嘅问题。 嗯，咁 谂住就出台 咁點知佢內部通告係寫九月一號，但係我哋每一個員工喺員工網睇到嗰陣係九月三號，先至知道原來佢改動咗，要求我哋佢要求嘅60歲以上家屬退休同埋佢嘅配偶同埋俾埋佢父母，必須要登記佢嘅落油卡資料，跟住俾你銀行資料佢，佢就用7號同22號用個數形式俾翻你搭車錢嘅程序去做翻呢樣嘢。 嗯，系嗱，咁啊，黎少聪，即系简单嚟讲啦，即系其实就而家系实施咗未啦？究竟 未实施， 未实施吓，即系因为你哋工会都同佢讲过，系啦。 唔系我哋同佢讲过，系我哋喺员工网先知佢改动咗，亦都冇同工会协商过，先知道，先至而家搞出呢啲问题出嚟。 唔系嗱，但系不如好快地咁样问啦。其实咧，根据如果而家嘅安排咧，就你哋系需要即系合资格嘅人士系需要先用落油卡去俾咗嗰两蚊啦，然之后咧就会由九巴咧俾翻嗰两蚊你哋嘅，即系事先垫资啦。咁但系喺咁样嘅安排之下咧，其实你哋都系继续可以享有免费乘车优惠嘅，系咪啊？ 嗱，我哋琴日开会咧，工会其实好多传媒冇报道呢个重点。我哋咧有啲退休嘅员工咧，佢系揸住张退休证。工会就系问佢以后嗰个退休员工揸住张退休证可唔可以搭巴士？佢话唔可以，已经讲咗重点啦。以往我哋嘅退休员工咧，揸住张退休证咧系可以免费乘车嘅，但系佢话依张退休证系唔可以再搭巴士，一定要用落油卡。咁已经讲咗重点噶啦。 嗯，咁大家知道咧，落油卡咧有好多里边嘅个人资料，或者系你唔系净系搭佢噶嘛？咁系咪就变咗就会将呢啲资料咧，就系即系我个人嘅私隐咧，就会俾咗公司咧？系咪大家担心呢样咧？ 嗱，好老实讲，冇得担心啊！佢要求我哋而家去陆续去登记，佢话原来嗰张纸咧有一个声明，有一 tick 系你授权俾佢。查阅你落油卡资料系净系搭巴士嘅资料，咁你觉得仲有冇私隐啊？个员工都俾你肉锤砧板上啦，你仲有咩私隐呢？梗系剔俾你啦，咁简单系咪？ 嗱，黎少聪，我哋都有问过九巴嘅回应嘅，咁九巴就话咧，系九巴系冇强制员工咧。是申请落油卡，亦都冇强制员工授权查阅同使用相关资料。咁对于咧落油卡涉及到私隐嘅疑虑，佢哋就话咧，今次登记落油卡嘅号码只系为咗配合咧发放乘车福利，无法获取咧持有人乘搭巴士以外嘅交易同埋消费情况。咁亦都话明白咧，个别合资格人士要先支付车费，可能面对困难，会根据实际情况咧为佢哋作出特别安排。即系其实佢哋个意思就系话佢净系睇下你搭巴士嘅啫，咁就冇牵涉到其他私隐嘅，咁同埋亦都不影响咗你哋免费搭车个安排嘅，点回应咧？ 其实我老实讲，我好简单回应，系要啲同事去登记。如果你唔登记，就系丧失咗你嘅福利，免费搭车。第一，第二，你啱啱正正所讲啦，如果我哋个同事再三同佢讲，如果我有困难。我可能付唔出我嘅费用，跟住公司同我讲，个别同我讲，我哋琴日个会议同佢讲咗，总言之，我哋全体同事系个个都有困难嘅，只系同你讲，我哋而家个原则大原则就系免费乘车，啊咩个别啊咩困难啊啊逐一击破啊，我唔同我讲啲阴谋论，总之我哋嘅前线嘅员工包括退休，都系享有免费乘车。我哋全部人会付出一分一毫去搭我哋嘅自己公司车，因为我哋讲紧免费乘车，行之有效。总之我晒咗退休证，我系有呢个权利免费乘车，咁简单咯。 系咁啊，黎少聪，我想问今次咧，你哋仲会唔会可以继续同九巴公司嗰度磋商？仲有冇一个改变嘅余地咧？政策上， 我喺度咧，首先好多谢运输处好多谢运输处助理处长阿谢小姐一路有帮手。协调嘅，我好感激佢一路有帮助协调。嗱，工会个门系打开嘅，希望公司尽快揾工会磋商或者系达成共识。我哋工会声明好简单， 我哋嘅前线员工包括退休，系唔会再付出任何嘅金钱去搭我哋自己公司车同埋承包，但系亦都同再三强调，我哋嘅退休证、家属证、职员证一晒出嚟，就代表我嘅身份，我系行之有效嘅免费乘车，就咁简单啦。 嗯，即系电资你哋都系一个唔接受嘅方案嚟嘅。 我哋梗系唔接受啦，我哋一路以来都系用紧免费乘车， 系， 就算而家退休嗰啲。而家仲紧长者卡嗰啲都系免费乘车，所以退休一拍卡就有150蚊，用完系会自动充值嘅，都系呢个方案，都系冇麻烦到我哋嘅退休员工。 系、 啊、 好， 点解无端端转咗落油卡要俾钱咧？咁佢自己解决咯。 好多谢晒阿黎兆聪，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主任嘅。嗱，咁啊，林文峰根据有一啲嘅报道咧，就话估计今次嘅新安排咧，可能会涉及到2000多个合资格人士，每月涉及嘅金额咧，就大概系40万吓。呢、這个就系一啲即系报道所引述消息啦。咁不过咧，九巴咧亦都有个回应嘅。咁佢哋就话嗱，因为头先都讲过啦，就系佢哋如果用咗。呢个落油卡嘅时候咧，佢哋攞咗俾用2蚊去搭车，咁九巴就会俾翻咧电资嗰2蚊咧俾啲员工，咁但系跟住剩翻嗰一啲嘅车费咧，就变咗九巴咧会系透过即系交通落油卡。2蚊乘车优惠计划咧系可以攞翻嘅咁样，咁啊九巴咧去答我哋嘅回应嘅时候咧，佢就话九巴嘅退休员工同埋家属咧，同样都系香港居民，系有权享受咧2蚊计划嘅政府福利嘅，咁同埋都话九巴咧作为财政上自负盈亏嘅公共交通服务营办商，一直咧都系以承担合资格人士嘅应付车资咧作为福利，系并冇改变嘅。 不过咧又咁讲，如果九巴咧真系要继续限佢呢个新政策咧，即系话咧由纳税人咧去肩负佢本来俾员工嘅福利嚟嘅，咁呢个作为社会嘅一个企业责任咧，又等佢自己再谂下啦。 嗯，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其他议题。 大变局，新机遇。 今集谢祖慈继续请嚟前阿布扎比投资局私募股权部亚太区主管顾宝芳，分享佢嘅中东经验。 变得好快，佢系好愿意去改变，亦都好急于想改变。譬如我去嗰阵时候，星期日系翻工嘅，因为佢星期五系放假嘅、嗯。我谂系祈祷啩。到我走嗰阵时候，已经系冇再改咗啦。 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文峰，其实之前咧，我哋喺自由风呢个节目入边咧，亦都有跟进过嘅，就系、是、一位57岁嘅男子啦，阿宁先生啦。咁佢8月23号咧，独自去西贡黄牛山远足之后咧，就失踪嘅。咁事发之后，其实都有好多嘅部门啦，同埋有好多嘅民间团体咧去参与嗰个搜救啦。咁但系相当之不幸啦，消防处就喺9月12号嘅晏昼嘅时分咧，喺黄竹山同埋茂坪之间嘅密林咧，揾到一具嘅遗体，并且系确认咗咧系呢一位嘅宁先生嘅。嗱，呢个事件就当然令到大家都好唔开心啦。咁但系今次成个嘅搜救过程当中咧，都睇到嘅民间咧都出动咗，即系好多嘅人士去自发参与成个嘅搜救。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牵引咗另外嘅一个嘅讨论啦，就系、是、究竟咧系咪譬如政府唔同嘅部门，佢哋搜救嘅时候，又可唔可以同呢啲民间嘅搜救队伍咧，做到一啲嘅资讯嘅互享咧？咁以增加到成个搜救嘅一啲嘅效率咁样咧吓。 系呢啲攀山拯救嘅都好专业，亦都作为即系呢啲搜索咧，亦都睇嚟见到都有啲有心人。 其实今次咧喺成个搜查入边咧，即系政府多个部门咧都有出动啦，包括咗系消防处啦、警方啦、民安队啦，同埋政府飞行服务队啦。咁我哋都问过即系相关嘅部门嘅，咁消防处就话咧喺成个搜救入边啊，佢哋合共咧系动员咗473架次嘅消防同埋救护车辆，2247名人次嘅消防员同埋救护人员，以及咧系3头嘅搜查犬咧参与搜救，当中系包括咗攀山拯救专队。 啦、攀山拯救支援队啦、高空拯救专队啦、特勤支援队等等，亦都系配备埋即系无人机啦。而搜查嘅范围咧就系覆盖超过12平方公里嘅山岭地区嘅。咁亦都咧，佢哋系同警方啦，同埋相关嘅电信商咧，都系有一个紧密嘅合作啦，就系、是、调查同埋分析失踪者嘅手提电话信号资料，去缩窄咧搜查嘅范围嘅。至于民安队啦，佢哋都话咧，佢哋总共出动咗14日嘅，咁亦都咧总行动嘅时数咧系达到126个小时，系动员咧225人嘅，咁都系一个即系相当之大规模嘅一个搜救行动啦。嗱，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请嚟咧一位嘅民间嘅搜查队嘅成员，系郊野义务搜查队嘅成员咧，圈子坚嘅。圈子坚你好， 圈生你好， 系你好， 系嗱，圈子坚可唔可以讲讲喺今次宁先生呢个嘅搜查入边咧？据你所知，民间总共有几多队嘅呢啲自发队伍咧去参与个搜救啊？ 主要呢我諗如果以一隊制嘅呢，咁有我哋 CVST 啦，民間郊野搜即係郊野義務搜索隊啦，有 VMST 啦，同埋 Hong Kong G， 即係呢幾個就比較係 aggressive 啲嘅。咁亦都有好多有心嘅行山人士，即係即係一兩個啊或者幾個啊之類嗰啲，咁都有嘅。因為我哋一路行嗰陣時一路搜嗰陣時都會撞到唔同嘅人。但是就冇一个正式统计话业余嘅其他有几多人去过，咁我哋就冇做呢啲嘢。 可唔可以讲讲譬如民间嘅搜救力量呢係點樣協作嘅呢？即係譬如因为如果根据返即係消防处同埋民安队嘅回复呢，个覆盖范围都相当之广泛啦。咁你哋即係始终就人手有限啦，咁但係點樣去可以即係有冇啲资讯係交换嘅呢？民间上面。 我哋呢其实呢就同其他嘅队呢就唔係话一个好正式嘅可以交换啦，但係其实我哋嘅资讯呢基本上如果有啲觉得係有机会嘅，咁我哋都会分享嘅。咁喺我哋里面呢其实嗰个运作呢其实就係话因为我哋个历史都比较耐，2005年之后就组成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当收到有一啲係报咗案嘅家属，即係同我哋要求话援助啦，咁我哋呢就会係首先去了解佢嘅资料先啦，即係了解需要做啲乜嘢，佢失踪者嘅资料啊、習慣啊之类各项嘢先。咁喺呢方面呢，咁我哋都係有一个即係亦都係一个保密嘅問題，咁所以咧某一啲敏感嘅嘢咧，我哋都即係未必會，即係我哋嘅處理啊，會好慎重啦。咁所以咧，你話分享啲資料，咁基本上我哋就會係話我哋覺得個失蹤者個位置啊，佢大概嗰、那個行徑啊之類嘅資料啦。咁喺呢方面咧，當然啦，政府。俾到即係政府攞到嘅一定比我哋多，咁我哋都期望呢就話家属通过政府可以攞到嘅，例如CCTV 啦，佢睇到失踪者佢嗰、那个最后嗰、那个位置喺边度啊之类嗰啲，咁可以俾到我哋。咁我哋呢就亦都係会通过呢啲呢就分析，以我哋行山嘅習慣去考虑当时嘅环境啦、天气啊各种唔同嘅因素而判断边度嘅机率系比较高，咁然之后咧就召集有心嘅义工，咁一齐就去做呢个搜索啦。 咁我见到喺今次搜查入边咧，其实都有一啲嘅技术咧，就系、是、你哋都用咗即系好多唔同方面嘅资料嘅，譬如有一啲可能系嚟自即系航拍机嘅资料啦，咁亦都有唔同嘅人士，譬如去分析咧嗰啲手机嘅基站咧嘅信号接收信号嘅范围，同而推断咧嗰一位嘅人士可能会存在嘅范围，系咪啊？ 系啊，呢、這个其实系好重要。因为点解呢？因为手机嘅基站同个信号呢系唔会讲大话嘅。只要嗰啲信号即系嗰个数据呢系真实嘅呢，当然啦，因为其实环境好大影响，即系话个信号弱啊，同埋佢即系个因为个电话嗰个特性啊，即系电话个嗰、那个我哋叫做个协议嘅特性，佢会有时会跳嚟跳去啊嗰啲咁。 咁但係如果個數據足夠多嘅情況之下咧，係俾到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個分析。咁當然啦，亦都可以話，既然係咁，點解咁多日都未揾到啊？咁樣其實因為咧，嗰、那個位置咧真係啱啱好，我哋叫做都幾特別下嘅，個信號唔穩定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因為我哋做呢啲我哋叫做模型啦，數學模型去分析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依靠話政府俾翻啲信息俾翻家屬，咁家屬又俾我哋。 嗯。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哋都好希望咧，電信商可以提供一啲唔係佢哋商業秘密嘅嘢，例如基站嗰、那個我哋叫 cell ID 啦。佢個高度係幾多啊？個方向啊，同埋佢準確嗰個位置啊，咁對我哋去做呢個分析咧，其實就好有用嘅。咁我哋個當然啦，我哋個資源就唔會好似政府咁充足噶啦。咁但係咧，反而咧有時候，譬如好似預測颱風咁，民間都可以有唔同嘅數學模型去做嘅。咁有啲時候咧，即係多幾個咁樣做，咁喺一啲唔係太清楚嘅環境之下咧，其實我哋就靠越多人同埋分得越散，咁揾到机会越大。 系啊，轩生啊， 系唔好意思，好快有一个天气消息要同大家讲嘅。天文台咧喺晏昼嘅7:55系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林文峰 啊，轩生啊，嗱，咁啊，当你作为民间咧，作为一个搜索队咧，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好好嘅心态咧，就希望即系多个人多分力啦。咁啊，亦都大家嘅工作咧，都其实我哋作为市民都好敬佩嘅。你睇你哋过往嘅工作里边有边一啲有成效嗱？但系我哋都知道咧，政府可能咧亦都会觉得咧，会唔会系一个好嘅方法嚟有民间嘅参与，又会唔会部分人士都会构成有一啲对于参加呢啲搜索嘅自由人志愿人士都有佢一啲危险嘅情况咧？你哋点睇你哋嘅工作同埋个定位咧？ 会嘅，我即系呢啲咧，其实咧政府可能系担心个信息未必系咁喺初期未必咁清楚啊，同埋有啲位置咧亦都系有危险啊，对造成去帮手嘅人一个威胁啊咁嘅。咁呢啲我哋都系嘅，咁所以我哋咧都系话有可能嘅话，政府系通过乜嘢渠道都好啦，就俾到我哋有相关嘅确实嘅信息。咁我哋咧就会系更加有帮助，同埋我哋咧亦都系会要求咧嚟帮手嘅义工咧，佢系因应不同嘅技巧、不同嘅能力而做唔同嘅嘢，就唔会话大家一定系走晒上个山度咁嘅。 轩子坚啊，即系就住今次引起嘅一啲讨论啦，我哋亦都向警方啦、消防处啦，同埋咧系民安队嗰度咧系查询过嘅。咁而民安队咧，佢嘅回应就系话，佢哋留意到有民间有团体咧系自发进行搜救工作，话相关人士要考虑到山路崎岖啦、地形嘅险阻、相关训练同埋装备等因素，否则咧系风险极高。而消防处嘅回复咧，佢哋就话咧，即系喺救援上面咧，消防处系会适时公布搜救行动嘅相关消息，例如失踪人士最后的路面时间、主要搜索范围等，在不影响行动效率和尊重私隐的前提下，他们都会适时更新相关资讯，也都留意到有市民和民间团体自发组织搜救工作。他说明白市民的热心，但是也都说这个拯救工作是存在安全风险的，他们不鼓励市民参与相关救援行动或非正常路径进行任何活动，否则反而会令他们承受极高风险。可不可以很快地回应一下？ 呢、這个当然，我哋就算系义工上山做呢啲嘢咧，我哋亦都有呢个 concern 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系会有一系列嘅措施，例如即系不断系要义工咧就会报翻个位置啦、个情况啦，同埋咧遇到个某啲环境咧，譬如雷暴啊之类嗰啲咧就唔做。咁呢啲系都系一定嘅。咁我哋亦都唔会，即係其实喺个山上面亦都明知如果政府喺个做，我哋都唔会话去阻碍咗佢呀之类咁样。咁我哋会视乎可以嘅话呢，我哋就做一啲帮辅助嘅工作嘅啫。 好啊，多谢晒你，轩子坚，麻烦晒，系郊野义务搜索队嘅成员嚟嘅。一个好快嘅补充啦，头先讲到九巴咧系话退休员工佢哋用落油卡咧去乘车，补充资料啦，系城巴咧已经系做紧呢一个嘅行动噶啦。